来，抬起来，把你的手。 四足机器人抬起了他的左手，和雷军完成了一次握手的动作。 那个铁蛋，听说你会翻跟斗是吗？要不现场也给大家演示一下，来吧，翻个跟斗。 这个时候，四足机器人来到了舞台的偏右侧的地方，然后两个后腿稍微蹲了一下，腾空一跃，完成了一个后空翻。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今年八月份小米的发布会上，小米推出的机器狗铁蛋的首秀。如果说让四足机器人长出手臂，或者是说让它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还是我们目前可以接受的。那您知道吗？还有公司也推出了机器马。这款机器马呢，是由小鹏汽车旗下的生态公司来推出的，它能代替出门的座驾。单靠外表啊，这个机器马卡通的形象会让人误以为就是一个儿童座椅，但其实呢，它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它是拥有了四足机器人的架构、环境多维感知、还有敏捷稳定运动、智能情感语音交互能力为一体的这样的一款四足机器人。只不过呢，它还有一个小马一样的头和脖子在它身体的前半部分。在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的帮助下呢，它可以识别环境，能够实现自主的运动、目标跟随，还有自动避障。看到外观之后啊，网友们也是接二连三的调侃说这个样子有点奇怪呀，但也说不上怪在哪儿，有点丑萌丑萌的。我想这也是大家看过了四足机器狗或者是机器牛的形象之后呢，对这样的一种形态呢有一点一时无法接受，时间久了之后没准大家也就接受了。说到机器牛呢，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在今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有一群机器狗扮成了小牛的形态，他们开始在舞台上摇头摆尾，作揖拜年，完成了一个非常欢快的舞蹈。这群小牛是来自杭州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他们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牛奔奔。杭州的宇树科技，他们从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在做四足机器人，在这个赛道当中也是做了多年的探索。去年宇树机器人推出了 A1 机器狗，用$10,000的售价呢，也是震惊了整个行业。要知道，美国的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要卖到50多万元。这也被称为对四足机器人界有着重大的意义。那今年呢，他们又推出了更轻量化的 Go One 机器狗，把售价降到了1.6万元人民币，是一款消费级的四足机器人。这种消费级的陪伴型的仿生四足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仿佛又近了一步。那么在今年9月份结束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又推出了一款体量更大的应用在工业级的四足机器人大狗。这款大狗的外形还是大家熟悉的四足机器人的样貌，但是它的体量更大，负载能力也更强。我也采访到了宇树科技的运营经理邓胜，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狗的功能。 目前它的体量的话大概是折叠的状态下在1.3米，高度的话站立起来大概在1米出头1米多。对，它的负重呢可以达到50公斤以上，极限的话在70公斤，但是我们不建议达到极限的，正常在50公斤左右。那更大的负载呢，也可以让它去背负更多的设备、更多的传感器，然后去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变得更大，相当于它的负重也更大，那更大了之后肯定对于技术来说也就更加的困难。那我们看到一般设计成这样的机器狗，对于大家来说，首先从认知接受度上面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它外形很可爱。但是它变得更大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它好像是会担心它会对我们产生一点点威胁，甚至是会有一点点的伤害那种感觉。不知道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考虑？ 这一款呢更多应用于在工业级吧，大家在普通生活中可能很少会看见这种体量比较大的一个四足机器人。在工业上的应用的话，比如说一些工厂的巡检呀、矿洞的搜索啊，这个是一般是比较危险的地方，让我们的机器狗去。对，日常生活中还是更多的看见我们的 Go One 或者是 A One 这种可爱的一个四足。 那它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像这个的话，比如说一些还是类似于我们的那个之前的 Alien Go， 就是比如说一些矿洞的探索啊、危险地方啊，包括巡检啊、消防、安防啊，都是可以应用到。对，只是它的复杂性可能更强，负载能力更大，适应的一些任务啊更多一些。 那这个也是之前就一直在设计了吗？还是在这个小型的机器人、小型的四足机器人获得一定的这个市场认可之后才开始做这样大型的呢？做了这个大型的，有没有中间有一些技术的挑战？ 才能完成？ 像我们的话，目前的话，消费级和工业级的都在同步在推，然后我们工业级这一款的目前也可以做到，比如说 IP67 的防水啊，像一些这个防水的话，目前在国内的话是防水等级最高的一个四足机器人了，这个确实也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对。然后常规的一些运动的话，这个都是我们公司多年技术积累，就是直接沿用下来的，啊，小型的消费级的话，我们也有一个新品的话，目前也可以，像我们去年采访的时候讲的，我们更多的希望我们产品更多走进人们日常生活。那我们现在上个月刚推出的那一款啊，1.6万，就是普通的一些家庭也有可能买得起，然后它也可以陪伴人们去跑步啊、购物啊，都是可以的。 这个就更像是家庭里的小型电子宠物。 对。 然后刚才我们也其实稍微试验了一下，它的速度还有它的这个灵敏度都还是很快的。对，说到这个速度呢，我们也想知道，就是一般像这样的四足机器人，它们平均运行的速度大概是多少？会不会就比如说我们一起溜着溜着弯，这狗跑没影了，你还得需要把它给叫回来那种？ 我们这一款新的四足的话，它的最大奔跑速度可以达到4.7米每秒，目前是已知的同体积四足机器人跑得最快的。然后我们正常的发给客户的呢，我们当然会把速度会降一些，然后我们的安全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自主的避障啊，包括一些跟随啊，然后它出了一定的范围，它会自动跟回来的，然后这个都是没问题的，要不用担心跑掉。机身的话，它是有五组的一个双目的相机，然后包括前方、侧方，然后下方啊都是有的。然后我们在正常的行进过程中，如果前方出现了障碍物，它可以立马停止在那个原地的位置踏步，然后等待过了之后，它会继续的前进。然后像我们摄像头的旁边配备了一个超声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感知，就可以感知到比如说我们身上的配备的一个无线信标，然后这样的话它就能始终保持在你的右侧，一直在跟随你，遇见障碍物呢它会及时的躲避。然后 大概跟随你在你旁边多少的距离？ 大概维持在30公分到50公分的距离，对，它会一直在这个位置，然后在你的旁边。比如说你跑步的时候配速，给它配速的话，基本上我们的配速大概到3点几米每秒，就是正常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一个正常配速，都是没问题，可以跟着你跑的。而且它的续航啊，可以达到40多分钟。 如果有一个人在练习跑步，旁边放这样一台机器狗跟随他跑步，那他正好还配有摄像头，也能记录一下他的这个步伐呀、速率啊，有哪些问题也都可以帮忙来记录一下呢？ 对。比如说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运动员跑的一段时间，他可能要一些补给站啊，那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就可以当一个移动的补给站，它可以帮你背着一些补给品啊，这样的话就是与人配合跑步的话会效果会比较好。 嗯，就是多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 对 啊，同时呢它还可以帮你带东西，那除了在这个运动的时候能陪伴你，因为它的运动能力是很强的，那除此之外呢，在一些具体的家庭当中，比如说买菜呀，它也能帮我们拎一些东西，就是一个运动能力很强。那我们刚才说它运动能力很强，好像是四肢发达，是不是头脑简单呢？ 它的头脑并不简单，里面配备了一些高核的一些算法，一些计算机，一些 PC 在里面。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研发机构如果想用的话，那我们可以让它进行二次开发，一些其他的功能的集成都是没问题的，它里面配备了高性能的一些计算机。对，就是普通大众可能买到的版本不是那种高配版或者是教育版的，可能功能会相对来是简单，那种的话头脑相对是简单一点。 但其实它是 可以配置 这些。嗯，那它这个在哪儿呢？它的大脑在哪儿呢？ 在它的机身里面的一些电路板上。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服务类的机器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服务类的机器人它可能更加具体的把它的头脑、它的四肢给表达出来，但四足机器人它的这个大脑系统就完全和它的这个运动系统是联合在一起的。 因为根据四足机器人的一个结构的设计的话，做成四足的话，它的只有机身部分的空间稍微大一些，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我们硬件的一些模块的一些放置啊，其他的位置都不适合放置我们的一些模块。 那刚才说的这些四足机器人，他们能做的还是比较，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帮人提东西，或者是陪伴跟随，有一些情感上面的简单的交流。那在四足机器人现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从今年年初，不管是在消费级也好，还是在工业级也好，四足机器人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那在经过了这将近一年的市场的快速的认可，现在又有准备有哪些方面的进展呢和发展呢？ 像消费级的话，像我们下一步可能像语音功能啊，语音交互的功能，然后比如说机械臂啊，一些其他的功能都我们都会加上去，然后更加丰富和人类的互动。然后像工业级那边的话，我们除了像一些现有的一些产品之外，比如说我们在产品上可能我们发货的版本就已经带有一些具体落地可以应用的一些解决方案在里面，就不需要我们的下游厂家就自己去做一些集成了啊。比如说我们在最近也在自研机械臂，比如说可以实现一个抓取采摘，比如说果园里的采摘，包括喷洒农药，这种都是可以实现的。 其实可以看出宇树科技在产品的迭代升级方面进步还是很快的，一年之内就推出了两三款产品。 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呢？ 一方面是市场的认可吧，然后让我们有更加有信心去做四足机器人这一块的产品。另外一方面确实目前国内一些行业啊，对这个包括巡检机器人啊，包括陪护机器人啊，这方面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去往相应的方向做一些发展。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金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仿生四足机器人。2021年可以说是四足机器人的大年，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回顾的，先是在央视春晚上，机器牛奔奔他们双腿站立作揖拜年，优必选的拓荒牛一起摇头摆尾伴着音乐起舞，到之后腾讯实验室发布了自研的机器狗 Max， 到八月份小米推出的机器狗铁蛋儿。短短几年之内，科技公司已经集齐了狗、牛、马三种动物机器人。我们说起来也觉得很有趣，为什么科技公司这么热衷于造动物？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市场潜力？而他们的发展前景又如何呢？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机器人产业杂志的资深撰稿人李孟伟，从行业观察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您好。那么下面呢，我来谈一谈四足机器人为什么在市场上这么火。我们知道随着大企业的竞争进入呢，让四足机器人的市场更加热闹，而大量玩家的进入呢，也意味着这个行业的竞争在加剧，尤其是这些科技巨头的进入更是如此。它不仅将四足机器人的产品玩出了热度，还玩出了新的高度，但是也不禁让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四足机器人为什么这么火？它到底是真需求还是噱头呢？那么我认为毋庸置疑，仿生的四足机器人是很火的，比如在早期有美国的波士顿动力的 Sport 机器狗，而国内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四足机器人行业的企业呢有12家以上，除了腾讯、小米这样的科技巨头之外呢，还有一些创业型公司也在做这样的产品。而相较于以往的四足机器人产品呢，腾讯和小米的机器狗呢都进行了相关的功能升级，使得产品更加先进，也更加具有感情的色彩。例如小米使用了识别技术，让铁蛋具备了宠物化的特征，既满足了跟随主人的场景需求，也可以通过语音、遥控器、手机等多种方式来进行操控。那么除了功能之外，在价格方面呢，像小米这样的科技巨头也尽最大努力做到了亲民。那么据了解呢，当初国内最早做四足机器人的产品呢，售价都超过了30万元，而美国的波士顿大狗的发售价呢是超过了50万元，而如今小米推出的铁蛋机器狗只需要9999元，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的差距也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些显而易见的进步呢，我认为是促使仿生机器人火起来的重要因素。而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大众的感官认知，在若干年前，老百姓大多数还认为机器人就应该有人的形态，就像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一样，跟人类有同样的外形。 但是它的智慧和运算能力呢，又远远超过人类。但是随着近些年的知识的普及以及技术的发展呢，人们普遍接受了更广义的机器人概念。不论是什么形态的机器人，它都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科技产品。我觉得这首先上是一种认识上的接受。比如今年的春晚上，四足的机器牛出现在了这个春晚的舞台上。那么多数的老百姓呢，知道它是一种机器人，是一个技术进步的代表性产品，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其次呢，是市场的接受认可度在提高。那么这里面分 2C 和 2B 市场。 2C 就是对于个人和家用而言呢，四足机器人的产品定位是消费级，主打是家庭陪伴的功能，那么它可以集娱乐性和部分的实用性功能于一体。虽然它的成本和其他消费级产品相比呢，依然偏贵，但是目前也正在往这个方向转变。打个比方，它与十年前兴起的平衡车、无人机产品也类似，都是一种细分场景的代替物，但是又不同于这两类产品，因为这两类产品呢，它们受限于地面和空中的交通法规等问题，落地比较困难。而四足机器人呢，是无人化的，在落地方面的法规问题呢，要相对清晰。再者就是 2B 的商用市场，比如可以将四足机器人用于巡检、安保、救援、消防等场景。而仿生四足机器人相比传统的双足轮式移动类机器人呢，对于复杂场景和地形的适应能力呢，有了明显的提升。而这一优势呢，让它更容易在特殊场景下生存。我们可以把仿生的四足机器人比喻为一个通用的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装上视觉传感器就可以进行侦测，装上机械臂就可以进行作业。尤其是在电力、轨道交通、化工等这样高危、高湿以及长距离、高海拔、多环境条件下的作业呢，利用四足机器人可以开发出更多机器人产品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技术端的日益成熟。尤其是对于大企业而言，它的技术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在机器人设计的底盘、导航规划、环境感知、语音交互、多传感器融合、无线操控等等这些方面呢，相关的技术沉淀和人才储备是非常充足的。而研发一款仿生四足机器人的难度在逐步的降低，也就是行业的门槛在下降，这也是火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下一步呢，就是在成本的控制、功能的细化、应用的创新等方面呢，进一步开拓，用技术来反哺市场，让这把火能持续下去。那当然了，这也需要整个产业界来克服诸多的问题，脚踏实地的去探索四足机器人的应用，为行业的商业化呢做出更多的努力。 好的，谢谢李孟伟先生的分享。在您的分享当中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四足机器人的这个市场呢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我们也能在很多电商平台当中看到有一些消费级的陪伴型的四足机器人正在逐步的走向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是不是您真的想要拥有一款这样的四足机器人呢？它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改变呢？这也是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现在能看到四足机器人市场的火热，但同时呢，它的功能还有实用性也在很多消费者的心中打了很多的问号，这前面还有很多的大山需要去跨越。一些从业者也表示，目前它的商业化道路呢还是比较艰难的。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四足机器狗是一个豪华的电子玩具的这样的标签呢？也是需要各家的共同努力。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机器人里的动物园机器狗、机器牛、机器马它们背后的故事。我们期待着它们有一天真正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静乔。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带给您其他的精彩内容。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